心中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最终一片冷的风，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灰梦，过去的心仿灼热，今天已变了冰冻，记忆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虚在作弄，你似北风吹走我梦，就让一切随风。心中心中一切似空，天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最终一片冷的风，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风里梦，过去的心仿般灼热，今天已变了冰冻，记忆中突然又痛，只因空虚在作弄，你似北风吹走我梦，就让一切随风。突然又痛，